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，朋友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只能无言以对。

像一颗野航。 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。